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古月。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歌剧《阿依达》当中的凯旋进行曲。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听到这首作品，在歌剧当中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包括电影当中、广告中，甚至足球比赛当中，还有体育竞技当中都会出现那首凯旋进行曲。那国家大剧呢，将在10月23号到8号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演出，就是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将再度震撼上演。这是继2015年首都亮相以后呢，这部气势恢宏的大歌剧又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的启航。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邀请的是著名记者李成先生再次来到古典流行做客。那我们呢来聊聊这部歌剧。本来呢今天是我一个人聊，但是我说不行，必须得把李成叫来，一定要和我来聊聊这部歌剧。欢迎。 大家下午好。 嗯， 我是李成。 李成先生是记者，而且他呢关键是听了很多的歌剧，尤其阿依达像这种熟悉的歌剧呢更加的毋庸置疑了。而且歌剧阿依达在国内的上演就是很多次了，不要说国外。李成先生在大剧院也听过不同版本的阿依达，是不是？ 对，国家大剧院呢有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很有意思，是这个埃及的开罗国家歌剧院，我还去过这个剧院，对，就是，然后他这个版本呢，其实他们是一个 露天就是实景演出，在这个金字塔前面， 嗯， 狮身人面像边上那儿，搭了一个台子，然后做这种旅游的那个露天演出。 嗯， 他们这个班子应该是那个班子。 嗯， 然后主要演员从世界各地来请。 嗯， 那一年呢，就是正好国家大剧院刚开张不久，是第二年吧，09年好像还是10年，把他们给请过来了。那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趣儿的版本，但是 带布景吗？ 带布景，带布景的，它是一个室内的布景， 嗯、 但是我相信它的班底就是那个班底、 嗯。 当然他们的演出的这个水准，不能跟欧美的大歌剧院去比，更没法去跟意大利的，像斯卡拉呀，像罗马歌剧院呀这样的这个，还有这个维罗纳，露天剧院， 但是意义不同啊，因为 就是因为它是 对 在埃及的发生的故事， 对，据说是为了庆祝开罗歌剧院这个落成而创作的， 对，但是他这个当年威尔第写这部歌剧是为了开罗歌剧院， 嗯， 落成开张，还为这个苏伊士运河吧，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义重大，但是写出来这个东西是这个，可能埃及的歌剧院还是自己演不好的，他还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欧洲的顶级的演员来给他们撑这个台柱子。 嗯 嗯， 说到正式版本的大剧院的阿依达是在2015年， 对， 嗯， 就是2015年的这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当然是不得了的，就是大剧院有史以来制作的歌剧里最辉煌的一部，大制作。哎，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阿依达他跟其他歌剧不一样，就是他必须得演这个，就是你的不能够去随便去弄一个现代版， 嗯， 他必须得去在舞台上去呈现这个古埃及的辉煌，法老时代的那个辉煌，所以你这个金字塔也好，狮身人面像也好，然后古埃及的这个战船啊，然后战车呀、啊，就是能看到的图像和现在留下的这些历史遗迹文物，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堆上台去。你堆不够了，观众就会嫌你这个太粗糙、太简陋，所以。嗯，全世界这个大的歌剧院一定是要做一个非常辉煌的阿依达，才这个版本它才能够，就是在它最特殊的时刻来彰显它的实力。 而且现在那个大剧院的二楼啊，在这个歌剧院音乐厅的入口，还有那个阿依达的战船。 对， 那我不知道这次演会把战船移回到舞台吗？ 啊，不，那个是一个，就是摆在外面看的一个。 啊， 它只是不是在舞台上用的， 嗯， 那个也没有办法在舞台上用。它这个船舱里面是展览， 嗯， 是一个展区，这个展区是一个特定的，所以它的这个船舱本身是一个展墙和展室的这么一种结构。嗯， 如果大家再走进大剧院的话，可以再进去仔细观察一下。 对，这个因为太显眼了，它那个船头是一个巨大的羊头，然后这个所有的人从那个橄榄厅上这个滚梯一出来就给镇住了，然后每天都是有无数的人要在那儿照相 留影。嗯，那说到其实大剧院制作的这个，我们说的是表面的外景的功夫哈， 嗯， 其实当时的这个演员阵容、导演阵容、指挥阵容都是非常震撼的。 对，那个时候这个首演是祖宾梅塔来，他来指挥，而且他是他搭的班子， 嗯， 就是说他的导演是他请了这个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导演很厉害的。那天何慧特意讲了一下， 弗朗切斯卡·米凯里， 他说这个导演是常年给当年的这个，就是现在还活着， 嗯， 叫一个歌剧导演叫塞菲雷里。塞菲雷里呢，这个人很传奇，他原来是一个电影导演，一个新锐电影导演， 嗯， 意大利的。他年轻的时候看到了玛利亚·卡拉斯的演出，歌剧演出以后，他就放弃了电影，然后去做歌剧导演，所以他常年的给玛利亚·卡拉斯做歌剧导演，然后又到全世界做，所以他这个现在得有90多岁了吧，太老了。但是他是 那一代活到现在成为这个就是一代天骄的这么一个歌剧导演，他做的大都会版的《图兰朵》也是，就是到现在都是非常经典的，辉煌经典的。他做的《阿依达》也是，就是有很多版本都非常棒的。我们还看过，前两年在其他城市看过他在斯卡拉做的那个版本， 嗯、 舞台版本。所以这回的这个舞美呢，就是他的御用舞美，常年的御用舞美。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全世界瑟菲雷利版的这个各种歌剧的舞台都是这个人做的，非常漂亮。他也懂得瑟菲雷利的那种思路吧。所以对于祖宾梅塔这样的指挥呢，他瑟菲雷利是肯定是属于他的首选的这样的导演类型的。所以他这次用的这个人都是用这样的人，就是然后这个制作很棒，加上这个大剧院的班底和这个请来的像何慧这样的在意大利也是唱阿依达的头牌，就是意大利的主要的歌剧院基本上如果说唱阿依达呢，一定会首先要想会不会能请到何慧这样的这么一个女高音，中国女高音。然后那一次的那个公主阿姆奈莱斯也是一个俄罗斯的女中音，很漂亮，人长得也漂亮，声音也非常漂亮，很迷人的。然后那一次的男高音是个意大利人，非常棒的意大利男高音。 其实呢，我们刚才都说的是上一次的辉煌哈， 对， 事隔三年之后，2018年、大剧院再度上演了。那这一次和上一次对比呢？其实各有特色，尤其是这次的指挥丹尼尔奥伦 是一个就是个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大指挥家，他常年在意大利的歌剧院里边 听他指挥歌剧， 对，是一个特别有激情的。然后他的音乐里边那种就是他内心有一种就是你如果乐队要是或者是这个独唱演员如果稍微弱一点儿，会让他特别难受。他是一个疯子，就是他是要一定要让这个音乐把那个情感全部的浓烈的拽给观众。他是这样的一个指挥， 而且据说他在排练的时候也非常有办法可以训练乐队。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你爱不爱这个丹尼尔·欧仁呢？ 当然喜欢。最早是看他的这个绣花女，托斯卡，也是一个视频。 我记得当时刚盖大剧院第一次请到他的时候，好像乐迷们都非常兴奋啊，说终于请到丹尼尔·欧仁听他来指挥的歌剧。 对， 到现在已经好多场了。 对，他来的次数很多了，他老说，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想把大剧院的乐队带歌剧一块儿这个带到欧洲去演出去。当然这个歌剧院要是出动的话，这个成本太高了，也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是有这样的指挥大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但是我们在家是可以很享受了。 对， 有奥伦这样的指挥，这是个戏篓子，对意大利歌剧就是烂熟于心的这种指挥。基本上他如果是就是唱词，他是不会有障碍的。然后有演员没到的时候排练，那缺谁他就唱谁，从女高音一直唱的男低音。 哎，其实呢，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何慧依然还是加盟的。 对。前几天还看见何慧，他挺高兴的。 哎，对了，前两天您去这个阿依达探班了，对不对？ 对， 媒体探班，您能不能讲讲这次的情况？ 探班， 就是演员呀，阵容啊。 对，这次是正好呢，我们那天看的时候看见何慧了，但是他没有，正好不是他排练，是孙秀伟和莫华伦的那一组在排练。莫华伦呢，很逗，他。悄悄地跟我说，他说：“哎，我最后一场，28号那场， 我要有一点特殊的东西， 哎， 给我自己60大寿，偷偷的过一个生日。所以呢，不知道，他说他是10月31号过生日，60岁。那天他提前了那么3天，他很神秘，应该是会观众那一天去听会有特殊的礼物的。他也说他60岁还能够唱阿依达，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有那么大岁数了。 对，然后我记得去年这个戴玉强跟我说过，他说唱阿依达大概男高音世界上那些最好的男高音你数吧，没有谁没有几个人是在50岁之后还唱的，帕瓦罗蒂，多明哥就是唱这个拉达梅斯，不是说唱男中音了，多明哥现在可以唱男中音，可以唱80岁，这个Monaco， 科莱里，贝尔冈奇，他们这那包括吉利这些的卡鲁索，他们在50岁之后都没有再唱过阿依达，所以那我们今天能听莫华伦唱，在60岁的时候唱，不得了的一件事。 拉达梅斯，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那天还是他生日，10月28号。 他是31号的生日，但是他提前了，他没有办法。这个这是他的最后一场。 如果大家选择这一场10月28号进入大剧院的话，记得多来，让莫华伦多来几段 solo， 多返场几次。 他的圣洁的阿依达， 对， 要让他返场。 那其实今天李承先生带来了不同的版本，接下来您要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圣洁的阿依达大概是一个什么版本？ 哦，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儿的版本，是一个现场录音。大剧院的那个歌剧顾问，那个意大利人，库恰曾经就问过我说：“你有没有那个那个黑唱片版本？”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不是，他说叫黑唱片版本，就是说是当年把一些这个广播电台的。”转播时候录音录下来的那个质量很差的现场录音，把它又重新做了 CD， 又卖出来，那一批呢特别的有价值。这一套阿依达是玛利亚卡拉斯，塞方诺，他们在这个1951年在墨西哥城唱的。在这个玛利亚卡拉斯传里边呢就曾经讲过这场演出，也讲过在墨西哥城的他们很多的故事，很多演出的故事。这里边讲的就是说墨西哥城是一个很怪的地方，他这个歌剧院呢， 大家看过007的那一部的时候，就是有墨西哥城的样子。 就是歌剧不管是哪儿来的歌剧演员到了那儿呢，这个他不以艺术为先，是以技术和这个刚猛为先，就是要像这个奥运会一样，就是大家在比赛。上来这个 Monaco 这段这个圣洁阿依达就是豁着唱的，就是不给你这个留任何余地，后面的人你看着办， 怎么接呢？ 对，你听完我这段以后，你看着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来。然后后面你再听这个玛利亚卡拉斯唱这个凯旋归来，唱完这个你听他那样的那种浓烈的情感和这种爆发力，然后再听后面这个凯旋进行曲后头那个合唱之后，还有一些合唱和重唱，他们几个主角在里边各表自己的心态的时候，那个时候玛利亚卡拉斯简直像疯了一样的，就是那个飙那个高音啊，就是不管不顾的。其他 的 人你有什么嗓你就跟着我来，就是这样的，特别过瘾。这个唱片是一个虽然录音很这个质量很粗糙，但是听是非常过瘾的。 我们来听听吧。Oh! 这是1951年的录音，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 刚才在播的时候，您因为这以前的录音，而且呢，一般在播古典唱片开始录音开始的时候，我一般都不播到顶，就是播到顶，然后在后面降下来。但是刚才摩纳克一出来，我就把这个推子往下推，真的是，这是可是震破玻璃的。 对，他叫这个绰号叫黄金小号嘛，是这个意大利第一男高音。当时的世界第一男高音，他是这个唱，他最拿手的应该是奥赛罗，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到现在谁也不敢说唱过了 Monaco， 他儿子这个小 Monaco， 在国家大剧院做了很多的这个歌剧导演的，我们有一次跟他一起聊天，也让他讲了很多当年他爸跟这个玛利亚·嘎拉斯啊，跟泰巴尔迪啊，这些大师们的那些故事，很好玩的。 那经过了 Monaco， 其实还有一位歌唱家，今天李成也带来了不同的版本哈。 对， 那还是听一下。 要听一下这个 Franco Colelli 的这个。这个就是他跟 Monaco 是属于同时代的男高音，稍微小一点儿，但是他太棒了，没有人说他是世界第一或者是什么，但是只要说 Colelli， 那这个就 OK 了，因为他的声音出来以后，没有人能够拒绝他。

今天白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外出需注意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电视剧《娘道》在一片争议声中迎来了大结局，然而关于它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部电视剧在豆瓣的评分只有 2.7 分，但是收视率却爆棚，尤其在中老年群体中流行，远远超过同时段播出的其他电视剧。娘道以民国初年为时代背景，主人公英娘与五个孩子聚散离合的传奇故事。导演郭靖宇介绍，娘道的含义是生而无求，补而无求，养育而无求，舍命而无求，简而言之就是母亲对孩子无私无悔的付出。面对来自观众的热烈讨论，导演郭靖宇却表示很荣幸。他说，我是个年轻的老导演，从事艺术工作28年了。很多坐在电视机前的中老年观众，他们不会上网，没有付费买视频网站会员。如果都去为年轻观众拍戏，他们在电视上看什么呢？郭靖宇表态说，就是要为中老年观众拍剧。面对导演的回应，很多观众却不买账。他们讨厌这部剧的原因是，剧里流露出浓浓的重男轻女思想，让人不适。不过也有观众表示理解，用现代的价值观去看那个年代的故事本来就不客观。由娘道引发的当下女性在社会中婚姻中地位的思考，可以说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痛点，因此才能在大众范围内引发如此之大的反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也是李承先生带来的刚才提到的墨西哥城的阿依达的版本。 对，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即将在10月23号到28号上演的这部歌剧阿依达二度上演。在这次上演呢，刚才这个李承先生也给大家讲了，像包括导演阵容、演员阵容、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李承先生记忆犹新的世界上著名的阿依达的版本。 对，这个是51年墨西哥城马里亚卡拉斯马里奥戴尔莫纳克他们的这个版本，这个非常的激动人心的一个版本。这一段凯旋归来，那是也是卡拉斯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他是他的那个声音里边有一种特别浓烈的情感，别人没有的，只有他有的。今天有多少唱得非常好的女高音，但是就跟他缺这么一点点，其他东西可能都，甚至有可能你的声音条件比他好，但是唱不到他呀这样的东西。 哎，为什么说这一段是很有特点？我们得想稍微讲一点点背景。对， 这一段他的这个 情绪很复杂， 情绪非常的复杂。他是一个这个算是战俘， 然后做了这个埃及公主的这个女奴，但她其实她自己也是个公主啊，埃塞俄比亚的公主，她是黑人，埃及人是白人，白种人，所以他们这部歌剧很有意思，就是阿依达是一定要不管你是谁来演，一定要抹黑脸，就像这个奥赛罗也是，不管是谁演，你必须抹一个黑脸。奥赛罗是个摩尔人，摩尔人是黑皮肤的，但是我今年咱们国家大剧院演的那个英国皇家歌剧院的那个电影版的歌剧电影的奥赛罗， 没有吗？没有抹黑吗？ 居然没有，考夫曼居然没有，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没有按照这个戏里边的人物的特质， 就是腕儿大了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吗？ 不一定， 还是他经过其他的考证？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是考证的问题，是可能英国戏剧里边不知道他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这种想法吧。 如果有希望考夫曼来到中国演出的时候，希望有机会可以问问 啊。对，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一段啊。胜利归来，当时阿依达作为这个奴隶，一方面有对祖国的思念， 他爱着这个埃及将军拉达梅斯，拉达梅斯是这个去出征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指挥官，所以出征之前他唱了这一段，其实是他希望拉达梅斯是凯旋归来，但是他又为他的这个祖国，为他的父亲国王担忧，非常的复杂的这么一种心情，所以他这段唱情感特别浓烈，任何一个女高音在这个地方要用她的这个十分力气，她起码要用到八九分。只有这个尼尔松，比尔吉特尼尔松一般的他用到七分吧。他是不会全力来唱的，但是玛利亚卡拉斯他是把所有的情感全部都用在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歌剧的戏剧表演家。 对，很感性的一位歌唱家。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卡拉斯，尤其是在墨西哥城的这个版本。 对。 多抓人呢。 是，他的声音里边带着泪水。 所以我在想，刚才听众有朋友问说，如果用了十分力会唱晕过去吗？这话不能这么说。其实作为我们来说，是想听他十分的呢，还是请按照歌剧来说，这部歌剧按照剧情来说，他不应该出十分的力，七分。但是， 卡拉斯就是这样的人， 对， 他是把他的情感全部的投入进去，到那个时候他是怎么唱，别人是理智是控制不了他的， 对，嗯。所以，可是作为听众听者来说，我也喜欢听这样的。但是至于按照这个更加完美的要求的话，那再收着一点，可是收着一点我们就无法听得如此淋漓尽致。 但是你会， 你爱哪种？ 你会去欣赏另外一种美。 对，另一种美。 另外一种美，比如这个卡巴耶，刚刚去世的卡巴耶，像这个尼尔森，像泰巴尔迪，他们这些人都是就是相对比较冷静的，他的热情是藏在背后的，他用这种最美的声音、最完美的声音和技术，把他的热情表达出来。他跟卡拉斯不一样，卡拉斯是有热情在背后强力的去推动他的声音的表达。我们下面听这个尼尔森1967年在罗马歌剧院的一个录音，是祖宾梅塔指挥的，他跟弗兰科·克莱里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录音，唱《我的祖国》，阿依达，《我的祖国》。 这是最后第三幕的尾声的部分了。 没有， 也不是尾声的部分，就是阿依达当时仰望蓝色的天空，想到自己的故乡的这一首。 对对。 I feel you.